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遥想当年，张子房身背宝剑访贤良，而今立心读报忙。听众朋友来捧场，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方便的话，请您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能够直接的通过这个手机，方便的快捷的收听到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也包括话里话外读报。而且呢，这个话里话外啊，在听听上头有一个聊天室啊，这个操作一点都不复杂，您下载了这个 APP 打开了，哎，就能瞅见了。进了聊天室，这就是咱们听众的互动交流的平台，欢迎大家来啊。当然呢，我这儿呢也是照应的不周啊，上个星期呢，考虑到跟各位啊，怎么着得在这个聊天室里头啊，多交流交流。也有听众呢啊，当然人家也不是提意见，人就觉得呀，你看啊，您有这么个啊，这个啊字号啊，字号，对，您有跟那个茶馆似的，哎，这么个场所挺好。而且呢，这就是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下呢，哎，不用大伙儿跟这儿聚集啊，咱这儿开个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不具备这个条件，可以在聊天室里头聊一聊时兴的大家关心的话题。那么这个主持人立新呢，您就得照应着。但是呢，这不是得分神吗？也怕这个颠沛不好，咱这个读报节目颠沛啊。对了，就是把这个读报啊，哎，咱首先得给各位说清楚啊，把这新闻跟您交代明白了。聊天室呢，上个星期这个录了一部分内容，事先录好的，这样的话呢，咱们在聊天室里就能够啊，这个多聊一聊。但是呢，这个得说清楚，因为肯定有听众啊，发现了星期五上周末这一天了，就这节目里头啊，整个这节目从头到尾立新没时长，没言语啊，没露头。怎么回事呢？这个肯定是缺席了啊，肯定是迟到了。对，那倒不是，人是在单位，但是呢确实没登录这聊天室。为什么呢？大扫除来着啊。所以为什么得解释呢？每天啊进聊天室里头，我的工作就是给大伙儿啊，这个点赞呐，啊，就是采纳您的发言，啊，他们这个网络用语叫加精，哎，对对对，所以听众发现了，哟，你看他没来啊，是是是，这跟您先这个啊，这个解释一下，从今天开始啊，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咱还是周一到周五直播，啊，那么这期间呢，有可能这聊天室呢，立新照应不过来，您多包涵啊。因为什么呢？叫这个午间读报啊，这个字号可能也是叫不了几天了啊，从明年1月1日开始就是晚间读报节目了，节目播出时间腾挪到 晚上21:10，啊，那个钟点儿，哎，那钟点儿踏实啊，啊，你看看电视剧也差不太多了，哎，您看您这儿喝，哎，啊，做完了针线活，泡完了脚，哎，对对对，啊，喝完了银耳羹，哎，这就开始培养睡眠，啊，这个之前给您来段催眠的读报小夜曲儿，嗨。这就是节目预告啊，因为咱们节目呢，这儿多说一句，也是新闻节目，说新闻谈时事，但是呢，跟那个咱们电台，像这个整点快报啊、北京新闻之类的，还是有一定的风格上的不同，更加讲究北京人啊，咱们这个，哎，这个北京特色吧，这样的话呢，方便大家能够哎听咱们这节目。啊，听着觉得还是多多少少算是接地气，对对，这个，说实话啊，节目风格各有不同，这是我们专业范围内的事情，我们啊，北京话叫我们，普通话叫我们。那么听众呢？听众您就是听，啊，当然欢迎您，哎，也是啊，建言献策呀，啊，各种的这个意见建议，我们都听。啊，我们都认认真真的考虑，哎，但是节目的这个内容和风格的不同，这是每一个节目定位使然。简短截说，重头先新闻搁在头里，啊，重要的新闻，哎，有一口清，就是一个标题，说清楚就得了。5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8例。涉及国内4省区，在这个浙江宁波呀，发现了3例，啊，他那个核酸阳性了，这是一家人，啊，一家三口。这段时间呢，这个反正我也注意到了，当然我这么说不太严谨，这是个人的感受。在这个新冠它这个病毒的传播过程当中啊，已经发生过不少，就类似这种。一户人家啊的那个感染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提出来呢，包括咱防疫这块是吧，还是得多精心啊，家人之间也得加着点小心啊。对了，说那个您这要求有点操作上可能有点困难，我知道，但是呢多多少少咱这方面还是得啊提高这个认识。证监会说了啊，有一种说法，这说法本身我个人认为就没憋着好心，哎，就含着一点恶意，他故意的就散这风。证监会出面澄清这个说法是误读国家的政策啊，他来一句啊，这是推动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退市，这说法您记住俩字儿，瞎掰。哎嘿啊，事儿就这么简单，就是瞎掰啊。因为什么呢，我之前说过，但凡就这段时间啊，网络这上头呵，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什么都有，只要是国家政策一发布出来就开始解读。嗯，他那个其实说实话啊，你要是按照这个传谣啊，传谣误读这方面，他那不叫解读是吗，他那叫散毒。哎，包括这个说法证监会已经澄清了啊，既然澄清了那咱就别再多议论了啊。您说哟，我这个啊，楼底下跟那个张二伯呀、王大婶再念叨念叨，那就没有任何必要了啊。哈哈，对了，再说点事儿啊，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这事儿，我相信啊大伙儿也多多少少会关心。恒大哦，就那个做那个房地产的买卖。对了，国家说了，恒大问题属于个案风险，处置迈出关键一步。这个恒大这个事儿呢，对房地产行业和金融市场冲击有限。啊，这个你看，另外呢，关注这个防疫和疫情。 北京青年报说满洲里启动第八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啊，说这个第七轮这个检测呢又测出来了阳性病例47例。你看说这个石家庄啊，哎，也有病例，这个病例和满洲里本轮疫情属于同一个传播链哦。你看另外呢，这个北京青年报又说一档子事儿，这是这个修改这个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啊，说这当中就涉及到这个产假这个事情啊。当然休产假这歇班呢主要是女同志，但是呢这个男方他得照顾啊，啊讲话这个老百姓民间叫伺候月子，哎，给这男同志也准备了这个假期了。但是呢据说啊，可能有人是这意思啊，哎，得了得了，嗨，这个这啊，这没我什么事儿，对，我呢主要是工作，哎，我主要是抓生产啊，我这个假期呢我就不用了啊，但是也不能糟践，怎么办呢？就把他呀这个哎就给了我太太了啊，这个男方15天陪产假，说这个能不能转给女方？不能啊，肯定不能啊，别听那个，哎呦呵，人家这高姿态，嗨，不怄气，行了，您那这是您的责任，伺候月子怎么能转呢？国家定这政策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妇女健康，是吧？坐月子嘛不容易，男方在家里头好好的给啊做点鸡汤啊猪蹄儿啊，是吧，鲫鱼啊啊，您说您懂得还真多。我就说嘛，还有一档子事儿啊，你看咱们这个说新闻啊，可能有的朋友啊他就会觉着，哎呀，你看你这个要是一口气当当当当当都说完了多好啊，是，我一口气当当当都说完了我就成张冰冰了啊，我就是前面那位播音员同志了，人家那叫播音，咱们这就是说新闻，哎，聊着天把这新闻就给您说了，哈，风格不一样。是，您是爱听张冰冰，那您就去整点快报，您是爱听张立新啊，您就留在话里话外，嘿嘿，对对，两不耽误。什么事情呢？说这个咱北京啊要求这个各级啊给这个群众办事儿，这叫什么来着，政务大厅啊，说是要设立一个窗口，就这窗口的名字，哼，这个咱就说啊，你甭管是播新闻还是说新闻，报纸上写新闻登新闻都得严谨啊，不是说哟你看你这个好像话佐料多是少似的，跟这个没有关系，重点的这个核心内容一定得说清楚，一定不能有错，这个说法就有毛病。北京各级政务大厅将设立办不成事儿窗口，呵呵，你说人家挺好的一政策吧，让他这么一说早间了，早间啊，这是北京话，早间了就跑偏了，这容易产生误解呀，大伙儿一看哟，那甭去了，都办不成事儿干嘛去啊，您来了啊，您好您好，办事儿啊，告诉您说啊，您抬头看看咱这个窗口啊，办不成事儿窗口，我哎，那我回去吧。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不是办不成事儿窗口，是办不成的事儿在这儿反映的窗口。有的媒体嫌麻烦，嗨，你这好，这句子老长老长的，不，人家大学老师说那新闻那个语句他必须得是简短啊，咱们就给他来上几刀啊，那您这切的也不对地方啊，这就是什么呢，反映问题的窗口，说这个事儿啊找谁，哎呦，这个不归我们啊，这好，找了一圈，这叫办不成，这貌似这事儿办不成，哪能真是办不成啊，这个情况您跟这政务大厅专门有这窗口啊，就是类似于这个疑难杂症吧，哎，或者是找不着主了，哎，这种情况啊他这个城市管理啊这么些年难免会有这个遗漏的呀，或者是积累的这个事情，哎，您就到这儿来啊，这儿给您解决，这儿给您把这个一团乱麻 捋清楚，你看本来挺好的事情，这媒体好差俩字儿坏了，你瞧啊。还有一档子事儿呢，不是什么大事儿， 但是呢，说真心话，真不应该发生。山城重庆，这怎么回事情呢？说是啊，通过这电视有那购物啊，啊，我们广播电台也有啊，嘿嘿，对，北广购物，这是是，我这没做广告的意思啊，就打个比方，电视也有购物节目。哎，这位老爷子重庆的，他就通过这个电视购物啊，他买了一样东西，那不是讲究要快递快递吗？哎，快递到他们家，这快递员没上楼啊，可能是给家了打了个电话，说你下来取这东西呢。要说轻啊，要说沉它也不沉，要说轻也不轻，11公斤，22斤。老爷子下去了，下去拎着这个东西上楼，这功夫突然之间是哎呀呀，突发急症躺倒在地，这人没了。哎呦，你看看怎么还出这个事儿，可说呢。后来呢，家属不干了啊，说你这快递公司，你这个你送货怎么不上楼啊，你这个玩意儿不行，你得索赔吧啊，你看看。所以就是生活当中啊，为什么老说这细节决定成败啊，这当中当然这个咱没包贬啊，人家这已经是要打官司了，打官司走完法律程序，法官判了咱再说是非啊，法官没判咱就别说这个是非。哎，是非和是非，哎，他这意思话里话外是不一样的。是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非呢啊，这您北京人您懂什么意思啊，就说嘛，还是好人多。你看啊，当代的锁麟囊重头的新闻跟您交代完了，给您讲几个小故事。大冬天的，呵，各位啊，哎呦，家里头沏着热茶，嘿，桂发祥的点心啊，干嘛桂发祥啊，哪儿都行啊，稻香村都可以，嗯，嘿，这是午饭前听听读报。对了，还是好人多，给您暖和暖和啊，大冬天当代锁麟囊。锁麟囊是一出京剧啊，就这个按今天的话说，那就是好人好事儿啊，那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啊，助人为乐，哎，那就是扶危济困，嘿嘿，传统美德啊，这是程派的代表剧目。那么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哪儿？山东淄博。你说好像不是吧？不不不，我说的不是那个锁麟囊啊，我学的是山东淄博的这个锁麟囊。嗯，啊，这儿还有一家饭馆啊，这个老板啊是一位大姐，啊，来这儿吃饭的啊，坐，赶紧拿那菜谱点菜，啊，招呼着客人。这个时候呢，来了一小伙子，穿的还是有点旧啊，这衣服，然后就是啊，这个坑坑哧哧的啊，为什么呢？他是欲言又止，啊，这个跟这个大姐就问啊，说您是老板吗？啊，我是老板，我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啊，你说什么事儿啊？我呀，我说着话呀，这大姐就察言观色，发现这小伙子一个这脸儿蜡黄蜡黄的，不是生病，为什么呢？你看他那眼神儿有精气神儿，他不是病人，那病人说病殃殃的，他主要那眼神儿没精神，这位不是。大眼珠子瞪着，刷刷刷刷刷刷刷，好，探照灯似的，在这个餐厅里面就看刷刷刷刷刷，呵，扫描啊，就看各桌这饭菜啊，哎呀，呵，这桌大肘子，嘿，哎呦，哎呀，这桌子，哎呀，溜干尖，嘿，我最得意这口啊，哎呀，呵，酸菜白肉，哎呀，好家伙，大馒头，哟，这家伙大馒头蒸的，呵，喷喷香。嘿，冒着热气儿，他就拿眼睛一边跟这大姐这么说话，一边拿着眼睛眼角啊，就撒嘛这些个各桌这些个饭菜。嗯，大姐一看，呵呵，看出点意思来了。你说什么事儿吧？啊，我那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好家伙！大姐一想，这怎么回事？这外头这干嘛？这是啊，过大车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车轮滚滚吗？啊， 什么什么什么叫车轮滚滚，就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看看门外头没有啊，没有车呀，而且现在都机动车呀，那动静跟那大车似的，那大车那车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哎就那声，什么动静啊？那什么，你继续说，继续说，年轻人小伙子，你要干嘛？我跟你说啊，我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就跟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来了，哦，这时候听出来了，那声是他肚子里头，啊，肚子在叫唤呢，哎，对了。更明白了，不是你啊？怎么着吧？我是这样，我想问问您，那个这儿，那个、还有工作的机会吗？我这个，哎，我也是好长时间没什么事儿了啊！这头段时间打零工啊，现在这零工也没了，我这这个你看我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行。行了行了行了，别咕噜了，别咕噜了，坐，把这小伙子给他让他坐下，然后招呼后厨来，快炒菜给端上来，大白馒头，呵，哎呦呵，又是汤啊水的，呵，又是啊肉菜的，呵，干的稀的都有，吃，先吃。不是我小伙子这时候觉得不好意思，大小伙子这是心里头谁不明白呀、啊，你说这个，哎呦，这脸往哪儿搁呀、啊？这脸臊得跟红布似的。我跟您说，大姐，我不是那，我你不用说，不用说，你赶紧先吃饭啊！我先吃饭，我先吃饭，那个热乎不热乎？热乎，可热乎了。我啊，真是，你看，我来，给上盘饺子，我饺子这什么馅儿的？嗯啊，你那个你猪肉白菜的，我最得意这口了。大姐，我跟你说，好，一边说着眼泪噼里啪嗒就往下掉。我跟你说，我有个要求啊，你说那个什么，我们尽量满足。是，我跟你说啊，我这有醋吗？哎啊，对了，还啊，对，得蘸醋。那什么，再给他拿两瓣蒜过来，哎，让他吃饭。等吃完了，其实那饭馆啊，这个伙计够了，但是这位老板心很好。最后小伙子吃完你就跟这儿啊，那个后厨你跟这儿帮忙啊，我干点什么，你看我这个也没有厨师证啊，我这个那啊，没，不用你炒菜啊，你就看看那个谁是忙不过来，你过去搭把手啊，总之吧，哎，能帮就帮一把，你看看是不是很感人啊，当代的吊金龟，这也是一出京剧，吊金龟啊，对了啊，说这个老人家上了年岁了，哎呦呵，哎呦，这个心里头，哎呦，这窄别啊，北京话窄别，哎呦，这难受啊，吊金龟了啊，吊金龟的故事，尊老敬老啊，对了，安徽淮南吊金龟发生在那儿吗？不是，我说的是当代的，不是那个吊金龟，安徽淮南啊，有一个国庆路派出所，说这一天呢，派出所里人来人往啊，办事的这个什么什么居民群众之类的，民警跟那儿坐着啊，招呼群众，来，该您了，给您办这个啊，您好嘞，这是给您弄得的这个身份证，您拿走。说着话间，有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打外头进来了，她在后头排着啊，没事，孩子们，你们事儿急啊，你们着急，你们先来，你们先办事儿，我不着急。其他人还不好意思，奶奶您这岁数您先办，不，你不用管我，你先办你的，你们是年轻人啊，你们是一对吧，准备结婚呢，到这儿来办证来了。那俩人说，我们这不是，这我这没听说结婚跑派出所办证的啊，对，您看看啊，我 out 了，嗯，我这奶奶还挺能聊啊。等大伙儿都办完了，轮到他了，警察就问奶奶：“您先坐好，您办点什么呀？”“不着急。”你看看你这个小同志，哈哈，从警几年了？哎呦，他说我这从警倒是时间不长。你看，心太急了。哦，哎，心太急了。你跟群众你打交道，你不得春风化雨吗？你不得轻声细语吗？是不是？你不得四两棉花单谈吗？啊，您词儿还这么多呢。不是，我就问您办什么事儿，我抓紧给您办，别耽误您时间。没有，我这把年纪啊，最富裕的就是时间了。嗯，警察心话说那是，可是我时间不富裕，我这上班呢。 办一个是一个，后头还有群众等着呢。大娘，您到底办什么事？嗨，孩子，你看看，你不容易呀、啊，啊，我不容易啊，是吧？不是，您不容易，大老远跑到这儿来，警察就绕着弯问他，你到底要办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能有什么事儿？不就找你聊聊天吗？我这找我聊天，找您找我聊天啊，找你聊天，嘿嘿嘿不容易啊啊，有什么心里头？为难找窄的事情跟大娘说，大娘给你宽解宽解啊，大娘给你来段京剧吊金龟，叫张姨我的儿啊，哎，大娘我跟你说啊，我不姓张，姓什么不重要啊，姓什么不得为民办事啊，嗨。后来警察就问，这才弄明白，老太太就是闲的，家里儿女都在外头打工，很少回家，一个人在家里头，哎呀，就想找人聊个天啊，找谁聊啊，一看一抬头，哟，这不派出所吗？行了，找着聊天的地方了。你看看，当然警察也没往外轰老太太，那不能聊吧，当然这边呢还得招呼其他群众啊，您稍等一会儿，别着急，要不然您先把您要办那材料先给我啊，我这儿那个照顾着老太太啊，就好比是立新读报似的，一边呢给您读着报纸，还得照顾这个聊天室啊。正是立新读报对您言，新闻时事咱见天谈，见天是北京话，就是每天都谈。哎，卖马耍剪叫小帆，相声也有本科班。哎呦，这可是很新鲜新生事物，这是头段时间新京报报道的啊。北京啊也可以说是半拉相声之家啊，不是相声之乡，干嘛半拉呀，那半拉在人天津的啊，对对对，这不能夺人所爱掠人之美啊，京津嘛，京津都有相声，相声大家，京津都有各种的自己的独创的美食，哎，哪儿都有，京津都有，是不是啊？这咱不能抬杠啊！哟，这北京的足球啊，天津的足球，北京的麻花，天津的麻花，北京的煎饼，天津的煎饼，都好，都好，都好啊！哈哈，对了，是就是这么，哎，就这意思。嗯嗯嗯，讨论这个事儿，咱们心平气和，可不能摔门啊！是，尤其我们单位是吧？我们这门也不禁摔，哎，嗯哼。单说新京报，说这个中央戏剧学院开设相声本科班，为这个相声艺术打开新的可能，个人是赞成的。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说相声这就是说学逗唱，这得跟师傅学，大学呢本科班能学出什么来呀、啊、本科班人也请相声名家来授课，那你这个那不得拜师吗？嗨，那是老理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的朋友肯定会说，你这个按照这个大学教学生，这个是人家中戏啊，中戏啊，北电呢、啊、是不是啊，人家那个教的那个表演的学生很好啊，都有的拿国际大奖啊，大明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相声大学老师能教得出来，大学课本里能有，你看，我就说啊，这是两个方面的事情啊。一个呢，对优秀的合格的相声演员一定是诞生在舞台上，那不可能诞生在课堂里啊，这是毫无疑问。也不是说人家这个开这班就是准备着啊，咱在这个班里头啊就靠培养老师教课，咱们考试就跟那个考四级八级似的啊，考托福似的啊，通过考试能够考出来侯宝林刘宝瑞，不可能，也不是人家办这班的初衷。那办这班为什么呢？提高相声演员相声艺术的这个整体的境界和涵养修养，这个修养涵养我认为亟待提高啊。就这些年大家一方面爱听相声啊，觉着这个啊，人家这个有些舞台上的演员说得好，但另外一方面呢，那不是有吐槽的吗？不是有提意见的吗？不是有说的吗？哎呀，你这个，哎呀，嘿哟，你看你好，你就拿这当笑话说，拿着牙碜当笑话说，不是有那事儿吗？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你整体的艺术涵养和水平不能够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了。 也不能老拿那个传统的老艺人跟这儿说事儿啊，人当年老先生这那的啊，这旧社会什么这，哎，这个完完全全不是一码事，不可同日而语。哎，你要说这相声，那对了，你就完全说啊，就是得跟这老艺人啊，像当年天桥撂地似的吗？也未准。哎，你这个更高层次的一种学习，它本身就是一门相声，本身是一门学问呐。你瞧，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那是啊，全仗着说吗？ 哎，早晨起来啊，用用功，有基训呢。 啊， 基训呢？ 基训， 基本训练。 啊，那怎么训练？ 把口型练一练， 哦， 使面部的肌肉松弛 啊。 另外得说，嘴得舌头得练。 那是啊， 哎，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因为你说话嘛，它又需要嘴啊。 是啊， 口腔得利落，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啊。 哎， 没毛病的人你也得说呀。 那是啊， 你说这一段相声，一个字儿也不许错呀。 对。 一个字儿也不许啰嗦， 哎， 可谁也免不掉啰嗦，是吧？ 啰嗦， 啰嗦，啰嗦，这最大的毛病 哦， 就是功夫问题。 是吗？ 早晨起来最好练练绕口令， 哎，练练嘴， 练练嘴。 嗯， 您看那我们那个马增芬同志， 嗯， 他嘴最好。 是吗？ 因为他总唱啊， 哎， 总唱那66岁刘老六啊。 啊， 早晨起来先唱这个， 嗯， 先唱4遍。我们都做早操，他不去。 唱怎么样？ 他唱绕口令。 哦， 他说我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这怎么属于体育一种？ 这叫口腔体操啊。 啊，你看看口腔体操嘛，哈哈，一门功课一门学问。嗯，很多朋友啊，在这个聊天室里头，你看，今儿咱们这个节目啊也差不多了啊，简单说吧，感谢啊，感谢复古快乐的燕子锄禾，我是铃铛杜尚哟，这位晨曦啊，晨曦师傅，云卷云舒呵啊，哈哈，这位孙东陵啊，这有的朋友啊，这个起的这个名字比较有个性啊，这个在聊天室里面一点毛病没有，但是呢在节目里头呢我就不念您的名字了啊，哈哈，怕有歧义。得了，就到这儿，不多聊，感谢各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咱们明儿见了您呢。